时间总会在不经意间带走我们的青春年华，带走部分想留却留不下来的记忆和曾经。那些歌你还记得吗？那些我们曾经听过的歌，有的时候听一首歌是否能够让你想起一些过往？如果这些歌能够为你找回某些值得人回味的记忆，这便是它存在的意义。如果不能，这些动听的歌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擦肩而过的好朋友。来听这首歌，王菲传奇。 这一首歌并不多介绍了哈，这是王菲的传奇，就跟她的人一样成为了一个传奇。有人说情感和经历是一位歌手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，这两样东西更能够让歌手将一首歌曲演绎到极致。乐坛里有这样一个传奇，丰富的人生经历让他曲风多变，曲折的情感故事让他歌曲融为一体，还有那独特的飞式唱法让人望尘莫及，他就是天后王菲。如果说哥哥张国荣是我们生命里温暖了岁月的那个人，那天后王菲呢，便是那个惊艳了时光的人。抛开那完美的嗓音，不论那独特的飞式唱法，王菲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人物了。再来听JJ林俊杰《江南》。 上面，爱有万分之一甜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天的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埋怨的温柔的脸，不懂爱恨情愁颠倒的我们。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，将是哪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苦有多浓，让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相信哪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。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。离愁能有多痛，苦有多浓，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平安车险4008600，一个电话通通搞定， 报价超精准，零误差， 支付超安全，零担忧， 赔付超简单，零烦恼。 我是胡歌，4008600，好车险选平安， 4008000000，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。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，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，随手可取，挑一张经典合集，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，驾驶爱车，自由畅听，音乐导航。 广告之后，欢迎你的到来。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，我们继续要回顾到我们的微信上微友所推荐到的作品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所想要听到的一首歌哈。这位叫做我就是一个不讲道理的，他说：小辉你好，我今天想听一首走在冷风中，同样还想听一首失恋阵线联盟哈。那么我在你的点播歌曲的歌单当中选择一首来帮你安排哈，不知道可不可以。还有呢，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朋友，东个烂东东，小辉你好，我想听鸟叔的 Gentleman， 不知道可以不？没错哈，可以，只要你给小辉留言，我就会尽可能的来满足各位的听歌需求，按照先后顺序先来听走在冷风中，接下来呢还有鸟叔的 Gentleman。 分手从你口中说出十分冷漠，难过沸腾心中然后熄灭的火，我以为留下来没有错，我以为努力过你会懂，怎么连落叶都在嘲笑我，要假装坚强的走，行走在冬夜的冷风中，飘散的踩碎的都是梦，孤单的这一刻如何确定你曾爱过我，停留在冬夜的冷风中，我不是也不想装脆弱，我没说不代表我说不待 Gentlemen. OK， 陪伴各位今天三十分钟的听歌时间告一个段落了。想要找肖辉聊一天，想要找肖辉分享歌曲，来关注 SYMM 0321，明天见。 我知道我做的不对，我总是喜欢说声对不起，我欠你太多的怀抱，总是觉得工作太忙，常常被冷眼灼伤，对不起，总是让你受委屈，人和人总是有差距，日子

北京时间8点。